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女巫温妮。在见到温妮之前呢，妞妞是先看到了她的故事，而一看到那些文字呢，妞妞就更加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这个女巫了。为什么呢？先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森林里有一座黑色的大房子，女巫温妮和她心爱的猫咪威伯尔就住在这里。这座房子的里里外外都是黑色的，包括屋顶、墙壁，包括床单、地毯，还包括那只叫做威伯尔的猫咪。其实呀，黑色原本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永远不必担心它会显出脏来，所以根本不用费心去打扫。而且这种设计本身还很有些后现代的另类味道。不过这种赞许的前提是你不像温妮那样拥有一只黑色的猫咪。温妮真是因为这黑色伤透了脑筋，因为她实在是很难在黑漆漆的大房子里找到同样是黑漆漆的威伯尔。你看，他不是一屁股坐到了正在黑色沙发上打盹的威伯尔的身上，就是被横在黑色地毯上的威伯尔绊倒，摔得鼻青脸肿。这样的事儿，别说是一个有法力的女巫了，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也都是不能忍受的。于是，女巫气哼哼地念动了咒语阿拉卡达巴，把威伯尔变成了绿色。这下好了，威伯尔无论在大房子的哪个角落，女巫都能一眼就发现他。可是呀，温妮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比如那一天，当绿色的威伯尔站在绿色草坪上的时候，温妮还是一脚绊在了他的身上。结果这一次他连翻了三个跟头，四仰八叉的倒栽进了他那粉色的玫瑰花丛里。温妮真是愤怒极了，他又一次举起了魔杖使劲的挥舞着，于是转眼间绿色的威伯尔不见了。一只拥有着红色的脸、绿色的眼睛、蓝色的胡须、黄色的身体、粉色的尾巴和紫色的腿的彩猫咪出现在了温妮面前。这样一来，温妮算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能跟这只五彩斑斓的猫咪混然一体。可是他似乎还是没法开心起来，因为像调色盘一样的威伯尔在所有人眼里都成为了怪物。他郁闷的成天躲在一棵大树上，怎么都不肯下来。而我们的女巫怎么能够看着自己心爱的威伯尔就这样难过下去呢？于是她再次挥动她的魔杖，在一声响亮的阿拉卡达巴之后，威伯尔又变回了原来那只黑漆漆的猫。与此同时呀，原来那栋黑漆漆的房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栋色彩鲜艳的大房子。它有着红色的屋顶和大门，金黄色的墙体，白色的椅子，绿色的地毯，蓝色的床，粉白相间的床单和粉色的被子。所有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温妮再不用担心找不见他的威伯尔，威伯尔呢，再不用担心被人讥笑为怪物，而大森林里也从此有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是不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些乱糟糟，还让人忍不住乐呵呵的故事呢？一个乱糟糟的女巫，一只被折腾的乱糟糟的猫，一堆乱糟糟的颜色，还有一通乱糟糟的魔法。这哪里是我们以前听惯了的那种阴森森的邪恶女巫的故事呢？故事本身和女巫其人都是那么的趣味横生，甚至还有些无厘头的味道。她的想法与世无争，她的魔法没有以强凌弱，她的追求简单的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竟然只要自己不会再动不动就被猫咪绊得跟头连连，只要他的猫咪能够悠然自得地趴在他的脚边晒太阳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的人生观在巫师界会不会招来诸如不求上进这样的非议，但是对于妞妞这样一个普通人类来说，这样的生活态度实在不失为是一种太可爱的境界呢。而拥有这样可爱境界的温妮，亲切的简直就像是一位老邻居，一位尽管脾气有些暴躁，行为有些怪异，时不时会出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状况，但如果让你挑选邻居，你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的那种老邻居。这样的女巫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呢？这样的故事究竟会用怎样的画面去表现呢？这是一种带着亲切感的好奇，因为觉得亲切可爱，所以急于知晓谜底。其中所有的担心仅仅在于你的心和画家的心是否默契。但是最让妞妞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温妮的，却不是这种亲切的好奇心。实际上在这个五颜六色的故事里，真正打动妞妞的不是那些颜色本身，而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细节，那就是温妮是因为看到变成了彩色的威伯尔是那么的不快乐，才毅然决然地决定把它变回黑色的。实际上对于温妮自己来说，她想解决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五颜六色的威伯尔现在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温妮不会再一不小心就坐到他的身上，也不会再因为绊倒他而跌进玫瑰花丛了，所以他有理由开心了，也有理由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的女巫开心起来，而不开心的症结就在于她心爱的威伯尔还没有开心起来。这让妞妞想到了一句歌词，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状态。因为要把另外一个生命装进自己的心里，真的不是一咬牙一跺脚那么简单的，也不是一句欢迎光临那么轻松的。从不在意到在意，一字之差却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到达。无论是让我们去在意别人，还是让别人去在意我们，都是如此。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法不去感慨温妮对于威伯尔的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了。尽管他无数次的被威伯尔绊倒，尽管他会在威伯尔自作主张的爬上床铺的时候毫不客气的把他轰到草坪上去，尽管他会用变色魔法把威伯尔折腾得颠三倒四，但是他的快乐里绝对不能没有威伯尔的快乐，他的幸福里绝对不能没有威伯尔的悠闲自在。妞妞非常欣赏我们出色的画家对于这个情节的诠释。彩色的威伯尔蹲在一棵大树上，在各种鸟儿的冷嘲热讽中委屈而又绝望地捂着脸，而他的主人温妮呢，正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拖着腮帮子苦思冥想。这一页的画面被画家巧妙地从中间分开，一半是月儿弯弯，一半是晨光微微，于是我们知道了树上和树下的这两位是那么的心有灵犀，就这样一起一筹莫展了整整一个晚上。对于此情此景，我们的译者也拿捏得十分到位，他心领神会地把这段文字译成，到了第二天早上，威伯尔仍旧待在树上，温妮着急了，他爱威伯尔，痛恨他不开心。痛恨用得多好，投入的状态总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灵感和火花。这个故事的作者、画家和他的译者是如此，故事里的女巫温妮 也是如此。温妮对于威伯尔的关爱是真心实意的，因此他的苦思冥想一定要有结果，也一定会有结果。而且你看，这个结果有多圆满，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就让整件事情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不变的还是变化了的，都尽如其意，各取所需。这样的圆满实在太令人向往了，所以它一定会让人印象深刻。更何况现实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差强人意和无果而终，这就使得这种圆满又具有了某种诱人的慰藉力量。但是相对于这种向往和慰藉，也许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带来这个圆满的那份全心全意，和由这份全心全意而自然引发的义无反顾和执着坚定。我们不妨也来试着痛恨一下亲人朋友的不开心和不幸福好了，然后再让我们像温妮那样拖着腮帮子去苦思冥想，千方百计的去解气。再然后呢，也许下一个圆满的让人羡慕的故事里的那个主人公就是你了呢。现在让妞妞来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温妮的可爱女巫究竟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吧。他总是戴着一顶又高又尖的帽子，帽子的底色是蓝的，上面呢有月亮和星星的图样，在这些图案中间还有黄色、红色和紫色的圆环。他有一头蓬乱的长头发，在发尾处还扎着一个金黄色的蝴蝶结。瘦长的脸上有一个同样瘦长的鼻子，鼻尖处永远都是鲜红色的，看起来就像是安在警车顶部的那盏警灯。他穿着一条蓝色的百褶连衣裙，外面呢是一件紫色的外套，而他浑身上下最显眼的地方恐怕就是那双橙黄条纹的袜子和脚上那双蓝色的尖头皮靴了。我们的温妮像所有的女巫一样，拥有魔棒和飞天扫帚，热衷于星象占卜，会施展神奇的魔法。只不过我们的温妮并不像其他女巫那样酷爱黑色，而且身处黑色的环境还让她伤透了脑筋。温妮的身上永远不会出现那种令人沉闷的黑色，即便当她的大房子还是一片黑漆漆的时候，她的身上也是这样色彩艳丽的。原来女巫也并不是注定要属于黑暗的。你看故事中的温妮施了那么多魔法，最后终于发现，实际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那个黑漆漆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明朗和亮丽起来了，那么一切的问题都是会迎刃而解的，不是吗？至于他为什么喜欢黑色的威伯尔呢？妞妞的理解是，我们不能说温妮是因为喜欢黑色才选择了威伯尔。说到底，温妮喜欢的还是威伯尔这只猫，只不过恰巧威伯尔这只猫就是黑颜色的。